夫妻论的不清，秦公子有何比例在天阳年辉，有一日同为德战忘不了秦公子和有女山 江山哥夫妻情人的不切在于你，我那么千里姻缘因何故，是与你出去不战有什么罪，不是你这个命也， 你是我的几里同为不战有一桩真不是不敢面言笑听过在天门两国交战，我爹娘压两跑来的北方我有心会从阴天不一个面子乃我身材般不能过关， 你哪里晓得要去改变你要见着他不不阻拦， 公子虽然不阻拦我有脸见怎过关， 有心怎你见一见怕你一去就不会还， 公子若肯舍脸相我不天命我的可还， 宋英你自如不愿意之间你怎样不还， 宋英啊虽然路途远白马家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王蓉蓉演唱的京剧《玉堂春》当中的几个唱段，先请听一段西皮散板。

再请听西皮原版初见面银子三百两。 Thank you.